好，第二 好翻翻嚟， 系啦，翻翻嚟啦，好啦，咁上次讲到点解一有班识咗八年嘅同学会因为我嘅一啲生活习惯就真系冇同屋企人食饭而公审我咧？ 系 咁，其实首先你觉得阿卢生讲过，咁嗰个年代咁，其实点样食饭都冇咩问题啊？你又唔系大花童， 同埋悭钱系一个美德嚟嘅， 悭钱冇问题，啱啱出嚟做嘢， 系咯， 即系人工唔高嘅。 佢系咪就觉得你因为悭钱，我会同一个人食饭，甚至连朋友都冇揾？ 唔系，朋友有玩， 我用呢一样嘢， 朋友有玩， 即系针对佢。 点解系针对用呢样嘢？即系我米光啲， 可能话佢扮嘢。 点样扮嘢咧？咁 佢话你摆出嚟似乎二代，而系咁样食嘢，咁样乜嘢？ 唔系咁点解？譬如 设计冇咩理由啊？ 系啦，即系点解？ 呢个都谂 我谂唔明喎。如果 系啦，点解 咧？即系你真系你，因为咁嘅原因，你咁啊改变？喂，你唔系做啲坏事啊？设计应该冇问题噶。 啱啊！我嘅生活习惯应该系以我嘅能力为准啊嘛。 咁同时一样嘢，你嘅生活习惯改咗，系影响唔到你同学。应该设计冇理由因为咁嘅事嚟同你反面。 因为佢想针对佢，咪攞呢啲事嚟。 可能呢个系一个表面嘅症 状，因为佢成日可以去到屋企睇到佢嘅行为啊嘛。 系啦。咁其实我自己得出嘅结论就係因为其实佢哋嗰唔係唯一一班，其他人都有，不过冇学似佢哋嗰班人咁样去公审啫。咁我自己嗰个结论呢就係、是、咁其实呢就总会有啲人呢就真係觉得即係 expect 我第时出到读完书出到嚟呢係冇工返。 嗯，係。 黐屋企人攞钱，即系生活费黐屋企人。我仲有一样小故事。我曾经去过一间公司见工咧，财务公司嚟嘅， 系 蓝绿色 logo 嗰间。咁撞到个旧同学，咁佢即刻好积极咁样拍卡片俾我啊，好 social 啦。跟住佢加多句，我好奇怪，点解你会出嚟搵嘢做嘅？ 哦， 你屋企好有钱噶、哦。点解你会出嚟搵嘢做呢？ 嗯， 咁我就根据呢一即系都系同嗰班同学同一个圈子，不过嗰个系又冇咁熟咁样。跟住咧，我就推论到啦。咁其实咧，就大家就 expect 有啲人咧就 expect 我出毕业出到嚟咧就冇公开，就唔会去搵工嘅。咁好啦，咁 好食懒飞啦， 好食懒飞咁咧，我又搵到份长工，又系大公司， 就是、德国公司嗰间啦， 系啊， 又系背景， 又系 一个德国公司， 又系外资，系外资，外唔外资唔关事嘅应该。咁咧，同佢哋嗰个叫做期望咧，有一个落差啦。 落差。 好啦，再根据我嗰、那个生活嗰个消费呢、 嗯、 又有一个落差喎、啊、你即係如果人哋认为你系一啲叫做二世祖啦，或者系一啲黐屋企 家 金康啦，我哋嗰个时候咁嗰啲人一定系大洗㗎嘛。 係啊， 会唔会觉得你喂会唔会又会怀疑你嗱你以前咁有钱哇二世祖估你而家做到咁唔会即係好似系咪会觉得你系个家道好似咁衰落。 家道衰落。 家道衰落咁啊。会 唔会你自己要咁做法呢会唔会佢咁諗你呢 但呢个有冇咁諗佢又。 反而疏远你。 因为嗰时我屋企人退晒休㗎啦已经。 哦退休。 家道衰落我又唔知道你点会。 即系咁认识。 即系啲金康用晒咁 样。见到你个行为。 即系你以嗱，你同你以前嘅佢唔同啊嘛， 估你系咁啊嘛， 唔系咁，我以前都唔大使啊， 但系你个 唔大使嘅， 唔大使。如果你话而家仲有一个后生仔系可以自己煮饭带饭，唔使求屋企嘅，又可以好悭咁嘅话，而家呢一个年代系俾人赞赏嘅。 系啦，咁点解你会用嗰样嘢嚟去攻击我咧？咁咧，我就另外一个推论咧，就系其实你。对我嘅期望就係我第时出嚟好大洗啦碌、 嗯、 爆卡啦借钱啦係咁洗屋企啲钱啦咁点知你仲你咁悭家悭过我佢拼埋我嗰度变咗佢地大洗啦喎。 一眼镜跌晒落地下啦跟住佢哋就。 一眼镜跌晒落地下跟住呢就开始有道戏啦。其实应该就搵就唔系嗰晚㗎啦其实呢就搵养咗好多年㗎啦、 哦。 即系如冇可能因为一晚咁样就。 咁、嗯、当然啦 一定系搵养咗好多好耐。 咁我想问问啦咁你以前觉得你有钱嘅时候咁你哋出嚟大家约出嚟都系 AA 制㗎啦。 即系 AA 制啦。 咁照计咁 你我 一班 fans 好难唔系㗎系啦。我哋五个出嚟食饭你每人一次佢七十五个㗎嘛。 系啦都系 AA 制咁一啲好普通嘅活动。 咁冇问题㗎 其实多啲有啲系真人付 貴厭人窮 喎。係啦，我即 係其實佢覺得你好嘅，想你其實佢心唔係話想朋友好，係想你睇自己。 佢想自己同我有一個距離，係啦，哇！我係top three 嘅，你係拉屎數上嚟嗰三個。佢見到我，唔係，你都係top ten 喎，咁佢就覺得。 OK 喎、哦，咁就 唔高興 住你啦， 高興 啦，或者一系買住你，一系就飛開你。 即係譬如話，你嗰、那個你好似話你有錢仔啊，有好環境，應該你係 即 係 佢 睇我唔需要做嘅。但係我而家 有錢仔， 但係我而家咧就靠我雙手，我都叻過你，係咪咁嘅意思？比拼咧，係咪咁心態？ 當嗱咁嘅當時咧，我人工唔夠佢哋咁高嘅。 哦， 係啦，咁但係佢哋覺得係个距离距离唔够远，其实你嘢都系叻过我啦。 即系佢哋想再远啲。 你嘢都已经叻过晒我啦。 啊，钱多过你啦嘛。 有个人系我当时嘅人工两倍啊。我搵一蚊，佢搵两蚊啊。大家同期差唔多年纪嘅、 哦， 即系都系做咗咁多年嘢嘅。咁、 哦、 样，咁所以咁就系、是、因为佢哋之前有两个咁嘅 expectation， 而我出到嚟嗰个 performance 系同佢哋。 唔系 嗰个预期 咁 咯，预期嘅效果谂嘅嘢， 哇，原来哇争咁远嘅，咁所以咧嗰晚咧一二三四五咁样就喺度攻审啦。咁表面上针对好多，诶、哎，其实你可以咁样消费，咁样消费，我话唔得咁样，咁就悭唔到钱啦。解释好耐， 因为佢哋就唔 special 会悭钱。 系啦，你叫你阿妈买咯，咁嘅，我话我阿妈唔。我消费习惯同我唔同噶，我咪退休人士，佢而家系要享受，我系要啱啱出嚟做嘢， 要学嘢， 要节学嘢、节俭、储备， 嗯， 样样都 即系计，即系规划人生啦，可以咁讲。 好啦，就算我搵好多钱啦，你平时你唔节俭嘅话，你一面对疫情你就挨唔住啦。 嗯， 你就算 你哇，你咁你一个好传统嘅即系。中国人的做法应该就好好的喎、啊啊啊，应该又好好、啊、 即系而家个生活就好好，当时比当时好好多咁，但我都唔敢每一样嘢都咁豪噶。我个午餐我都仍然坚持一嚿白饭。 咁到而家今时今日咧， 仲有乜来往？ 呢样嘢 keep 唔 keep 住到啊 ？keep 唔 keep 咁简咁去简 冇以前咁简朴，但系我个午餐一嚿白饭。一堆白色嘅生菜，呢、這个生活习惯， 哇，好健康喎、 啊！午餐我维持咗13年， 哇， 即系到今， 所以咁 fit 啦，到而家， 唔知啦，呢个就系啦。咁所啊，咁当晚嗰个公审大会完咗之后咧，我都觉得，咦，点解班友咁奇怪嘅？突然间，好啦、嗯，之后咧再打多个电话嚟，喂，我介绍份工俾你，我知道你而家嗰个人工咧就唔系好掂。 哦，即系知你人工之后，即系能力唔好咁强啦，咁嘅意思系咪啊？冇佢哋咁强啦， 唔系因为 潜台词 嗰啲系一，我定义为一啲好熟、好 close 嘅朋友，咁搵人工搵几多钱？其实我觉得同你讲冇问题， 分享下冇问题。 反而我唔同屋企人讲，反而同你讲冇问题。咁佢话打电话嚟啦，喂，介绍份工俾你。咁嗰份工咧，美国公司嚟嘅，咁但系嗰份工咧，基本上以我所知咧，就唔使人介绍都做得嘅。 系， 佢就打电话嚟 麦当劳系嘛？ 麦当劳 唔系啦，梗唔系啦，唔系，都系 M 字头，哦、都系 M 字头，系啦。 马士基啊， 诶，嗰啲唔讲啦。咁嗰份工咧系唔基本上嗰个职位咧唔系点需要人哋介绍咧都做得嘅。咁你打电话嚟话、哦、我介绍你去， 人工系会俾你呢份好，系 唔系两部分？我介绍你去做一份好多人都做到嘅工作，你唔使介绍工作，人工方便啊，冇人工嘅， 冇人冇人工点解啊？吓， 唔系嗰个 pose 系叫做佣金制嗰啲，咁、 哦、 其实冇人工嘅。你收嘅系佣金， 佣、哦、金你做一着， 即系叫你去做一个直销保险啊，诸如此类嘅嘢。 唔讲行业，唔讲公司名。咁如果你一班人咁样攻击完你之后，咁你收到个咁嘅电话，咁你觉得点样咧？ 我会当冇咗个朋友咯， 系咯， 系啊。 但系咪好好离奇咧？成件事，即系我系花咗好多时间做大数据嗰啲分析，先有呢个结论噶。原来真系当年好多比较认识我屋企。背景嘅人咧、嗯，其实打从心底出到嚟做嘢之后咧，佢就暴露咗佢哋呢啲想法。 咁啊，咁我觉得人系望高处嘅，即系佢哋个个都想向上。 冇问题啊，冇问题。 佢就觉得 你搵50,000蚊一个月唔满足，我要搵个60,000，冇问题，完全。 佢就觉得唔抵得，就可能因为你成功有副干。 我点样成功有富 即系屋企人有钱。 佢覺得啫， 呢啲佢哋覺得嘅， 即係佢基本上可能係叫做當一個你睇唔起嘅人去有少少成績，你都係哇暴躁。 所以呢啲係叫做 咁，佢咪要揾你揾你啲弱點嚟攻擊你咯？要 係咯， 咁就其實挑剔你得，其實挑剔去到。最终目的都是反面的啦。 是啊都是这样的。 反面啊这个就是朋友的反面啦。 是啦、啊、即是整个聚会是每人有个角色的、哦。 是。 即是我不相信你是没有夹定。好啦就是有一个这么奇怪的反面即是人到中年想起、啊、都是十一年前的事啦十几年前的事啦。有点唏嘘有点都有点苦味的。 咁自此以后都没有来往啦。 之后就没有来往啦。系啦，虽然佢哋可能 都会有啲饭局，喂，出嚟啊，出嚟啊，我唔出嚟啦，我系啦。 而家俾佢哋证明到你生活好过佢哋啊嘛。 而家有冇好过佢哋？我唔知道， 因为冇来往啦， 冇来往，我亦都唔会话因为我生活好过你定差过你而改变任何一个人嘅关系。 呢啲嚟比拼啊， 系你亦都唔需要用呢啲嚟比拼，亦都唔会用你生活嘅高低而衡量你值唔值得做个朋友，系完全唔需要嘅。咁、啊、所以就有啲咁奇怪嘅反面经历啦。 嗱、哦，而家讲咗好多咧，都系讲朋友嘅反面，有冇试过会系一啲关于屋企人嘅反面啊？ 屋企人 嘅故事或者 我就冇阿 Raymond 咧，唔知 屋企嘅反面咧就我就冇啊，因为我都即系、就是、一个人咧，我觉得就要或者思想系传统啲啦、嗯。我觉得系 屋企人好难反面嘅， 好难反面，即系即系 可能都有 嘅，有拗叫，但系冇可能 有拗叫。我听过啲反面嘅例子咧，真系以前香港早期咪有一个叫雨伞运动嘅， 系啊。 跟住係真係屋企人，我你講呢個係價值觀唔同啦。頭先我講嘅價值觀問題， 嗯、 一個就偏黃嘅阿爸就好古板嘅， 一偏黃一偏 一個偏藍啊。 偏藍喂，好啊，就算唔係啊，你 講政治啦，係啦， 唔講政治，你同你老豆冇阿媽冇鬧過交，你信唔信啦？ 唔係，佢直情係鬧交到嗰個位咧，係唔翻屋企，唔認佢做老豆。 OK。 嗰、那個場呢啲都叫反面啦，就唔係淨係 鬧交咁簡單。係啦， 所以喺家庭嘅上反面係俾朋友，因為朋友你我冇咗呢單朋友，咪有第二個朋友咯。但其實屋企人即係譬如話兄弟姐妹嘅反面啊，係睇電視睇得多啦，《溏心風暴》爭家產嘅反面又係啦，呢個係錢嘅反面啦，甚至係同屋企，因為屋企人同朋友嘅唔同就係屋企人冇得揀。朋友依班冇咗，我可以有第二班或者吃个朋友冇所谓。阿爸阿妈得一个兄弟姐妹就系得一个就得一个，大家同血缘嘅。 嗯， 但系如果为咗呢啲嘢反面之后，咁冇得掹嘅。只要两个都企得好硬，冇人会出嚟 say sorry。就算 say sorry， 大家叫做同一个 表面上系咁， 表面上 系个 心 里 边都系一条刺。 咁啊，呢个好难解嘅呢、這个，呢、這个佢俾有啲。咁有啲系咪为讲为钱呢？ 钱固然会啦，因为有钱嘅嘢其实好多，就算夫妇啊、兄弟姊妹、父子啊、母女啊都会反面嘅。但系原来我估唔到就系因为嗰个雨伞，即系嗰件事啦、 嗯， 都会令到，因为我身边唔止系一两个朋友系咁，原来有好多朋友都系咁。即系原来反面系可以好多大是大非嘅嘢，都会令到一啲家庭会去反面。 咁呢啲系信仰，你嗰正 信仰都有啦， 信仰嗰个 信仰冲突 噶啦，就变咗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话， 不过信仰就好啲嘅，因为信仰都系道人向善，唔会因为你话信佛，你叫我去装香而我系信神嘅，我唔装得香嘅，咁样冇唔会构成反面啩？ 呢、這个机会就比较呢、這个机会就比较细， 比较细 啊！ 阿妈咧，阿妈会唔会有啲类似咁样嘅经历或者身边嘅 奇怪啲嘅？可以好系啦，好无谓，好无厘头。 我就好少同朋友反面嘅，因为咧睇下即系佢到嗰刻就唔会最多慢慢梳嚟嘅， 梳嚟即系慢嘅， 系啊，就唔会即系喺嗰刻拍台啊点样就即时反面嘅。我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 是啊，即系都系可以用一个比较温和啲嘅方式去断住一啲关系。 即系好，我三四十年前啦，嗰时即系喺报行嗰度做嗰时咧，识个朋友，即系好朋友嘅。咁啊，因为一次同佢翻乡下，嗰时过关咧都系要经嗰啲经罗湖啊，跟住行条好长嘅路，跟住到过海关，海关就分一格格入去嘅。咁 帮佢，即系嗰阵时咧，就每一年咧，一个人只可以带一件嗰啲电器啊、手表或者过去，要登记噶嘛。咁即系我觉得嗰次佢即系话叫我哋翻去乡下，去乡下就苦闷嘅。 系。 咁啊，我就即系估唔到佢利用咗我哋嗰种即系朋友嗰种关系咧，就好似嗰次真系，我觉得系好似走私咁。因为冇理由啊，每人佢仲我仲同佢登记咗一件电器，咁翻到去就见到点解会诶，佢、欸、有好多兄弟姐妹，咁佢即系嗰时都几流行话食荔枝嘅，翻去喺树上积摘荔枝， 吓， 咁、啊、我哋就同埋嗰当时嘅女朋友啦，咁一人我就同佢带嗰部嗰啲以前嗰啲 彩电啊， 唔系嗰时冇彩电，嗰时仲应该系黑白嘅啫， 系 嗰啲两个喇叭好似嘭嘭声嗰啲嗰啲， 系啊系啊，八十年代咪黑白电视机咯， 黑白电视机同埋当时最兴嗰啲拎个沙滩咧，拿住啲焚机点样 焚机录影机， 冇错啊， 拍住嗰啲啊嘛，系我知我知， 咁我哋嗰时即系好似青天道弟咁嘅。咁啊，去我哋同佢一家人咧玩好埋，即系当即系大家即系当真系兄弟咁嘅，即系嗰之后咧觉得好伤心啊！即系喺嗰刻就包括佢老婆都系我介绍嘅，系我女朋友嘅家姐嚟嘅。估唔到佢哋一家即系嗌我哋翻去，所以点解有时咧即系朋友咧，你喺一件事就你要睇到咧。 即系佢邀请你哋去 翻去 翻去， 嗰时佢未识 会， 系咁啊！啱啱嗰时即系啱啱荔枝 荔枝节， 荔枝节， 佢都话喂上去啦，咁依家你好多时依家荔枝节咧。 佢嗰时未有荔枝节，佢哋虎门就最多荔枝，佢家叫南，佢嗰度嗰啲叫做虎门叫做南边啊，佢经过个山窿过翻去，即系依家叫咩威远，唔系嗰个咩鬼？ 威远桥， 威远嗰度啦，喺佢乡下就威远嘅。 威远 系。到而家就冇联络啦。 经过嗰次之后翻，其实我都惊嘅。 即系其实佢，你觉得佢哋系利用紧你 利用紧大电器啦、 啊。因为佢嗰日话，帮帮手阿乜啊？我屋企都几多人噶，不如你翻去，我哋请你去翻去食荔枝啊，乜乜乜？你哋同我同我登记一件 产品啦、 啊，产品啦、啊，手表啊，乜嘢？即系每个人只可以带一件嘅啫嘛。 系啊。 咁啊，过关嗰刻。跟住拿住啲嘢，咁我哋已经登记咗，我帮佢带嗰样电器电饭煲嚟。 系啊， 咁翻到去 第十八个电饭煲， 唔系电饭煲， 电饭煲里面将嗰只标上 啊，冇错啊，咁你都估到真系标， 真系噶， 系啊，因为第二朝佢仲去到好客气啦，食咗餐饭，跟住第二朝翻嚟，佢哋都几多兄弟姐妹啊，因为佢以前都系游水落嚟嘅，得一个，咁啊。第二朝见佢，竟然一家人同埋啲堂兄弟个个都有只手表喎，扑街啦！即系仲有几啲其他嗰啲嘢咧，系仲有其他嗰啲嘢咧，系你系当时嚟计咧，系每个人只有带一件嘅啫。我哋得个六七个人，呢度数埋成十几廿件、啊。我觉得我带嗰部机咧。里面佢哋可能开咗，因为以前系冇 X 光照咧，系嗰啲咩？咁佢觉得第二朝睇到我真系我自己都惊，因为以前真系去到深圳，真系深圳。 系，即系其实佢指定一个 item 叫佢带，但 系佢嗰时啊，大佬， 佢知道我中意听歌，佢就话：喂，阿妈，你带呢部啦，咁我女朋友带另外一部。 Okay, 即系佢俾你嘅，就唔系佢话买 好晒， 买好晒， 买好晒， 买好晒， 冇错啦。 唔怪之话深圳真系深圳， 但系电饭煲里边就唔系净系电饭煲 有好多嘢， 所以点解我就到而家开始就唔会带？ 以前咧就大陆嘅政策， 系啊， 每一个人过关咧只能带一样嘢嘅啫， 系一年一次， 一个额啊，系一个额，系一个回乡证，咩抌一次？你今年嘅 quota 就系带一样嘢，咁但系佢入边嗰个箱以前可能又 原来系超。超过几样 系啦，咁入边装啲乜嘢喺嗰啲即系底啊、支持内塞啲乜嘢？你 真系唔知， 即系电饭煲加三只手表，其实系带紧四样嘢。 我哋有带电饭煲，咁我就带。 但你以为自己带紧一样嘢 啊？咁啊，翻去即系第二朝，佢哋个佢哋唔知点解第二朝已经搜晒啲嘢出嚟，我睇。 咦，咁解？ 因为我只手表，因为手表咧，当时咧，你手表好乜嘢？你写落去 回乡证嘅 ，suppose 要写嘅， 要写嘅， 即系带翻出嚟嘅， 要带翻出嚟嘅。 嗯，如果唔系， 即系咁就即系系咯， 即系等佢走私咯，话你 系啊，即系就走私， 净系利用你去做啲犯法嘅嘢咯。 咁嗰翻 就唔系就唔系方便嘅啫，唔系简单喎，系咯， 真系 名义上咧就同你一齐上去食荔枝， 系啦， 其实利用你， 系啊，就唔系嗌你嗌阿妈同我出去拎柠檬茶咁样。 嗰刻真系唔估都估唔到， 劳气噶啦，咁样 我冇劳气翻到嚟，因为点解咧？即系唔想费事，即系冇得，即系大家做，即系差唔多识咗。佢游出嚟，识咗十几年喺布行做， 又系十几年。 你竟然咁利用一个你老婆都系我介绍嘅，咁有啲如果我做埋同佢做埋老襟咧，已经即系可能咧嗰刻咧就已经可能每一年见几次，即系 咁就带几次，带咗百几二百只标上去。 唔系，即系你知道就唔会，但系有心胸有条刺，但系我哋唔会督爆。但系你明第二朝已经见到成班。哇！点解个十个八个个有只新标嘅？ 系啦，呢啲就系个心里边系条刺啦。 系啊， 反咗面就算再 friend 翻，都系会耿有耿耿于怀。 系啦，咁即系 佢可能佢都唔知道我即系知道。 唔知道你咁聪明， 唔系冇咁聪明。咁你睇到噶嘛？当时系每个人只可以带一件电器嘅啫嘛。阿马威文有冇嗰啲咁嘅兄弟？即系我就有嗰啲咁嘅兄弟。 带呢样嘢又冇，咁即系关于你话反面呢样嘢咧，就我身边朋友咧就争女真系反面，真系有。 呢、个争女下节可以再讲下啦， 系啦， 即系争女之后点样同朋友反面啦，我哋又可以再讲下会唔会有啲拍咗拖之后男女之间点样反面？ 我通常让 好系啦，好下节翻嚟再同大家倾。